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晚上那当你写完字，我的春夏早餐吃了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这首歌我自己来，说当中随时起家乡的一片片片贴贴，是我看过最美的丽丽，一时也因此让我得了最佳摄影，我们奇妙在画面中的我，不会写字都像个诗人，坐着公车上学的我，看着窗外的鸟更吵，是一种说不出的自由自在。 生命的转弯，你让我有